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，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. 做许多事情的结果。It's 2 p.m. Beijing time.